大衛傳的第26講。今天其實我要講大衛傳最後的一講。每講到系列當中最後的一講，我都會有很大的感觸。因為什麼？我每次去讀一部書，因為我要講這個系列，我就會愛上了這部書。所以講到最後這一講，我永遠都是有很大的感觸，是很不捨得。撒母耳記都不例外。今天要講撒母耳下的第24章，我給他的題目是神用人的罪成就他的旨意。哇，你說神用我的罪成就他的旨意，那我就犯多些罪就更好，是吧？成就多些神的旨意。等陣我們結束的時候，我們會回來看一點。其實我都講過，在撒母耳下記最後的四章的經文，一共是有六件事。在這六件事是有一個首尾的結構，作者給我們見到是有一個用意。六件事的首尾結構，一頭一尾，一共就有三層的結構。最外面的一層就是講到無論是以色列人的王都一樣是會犯罪。掃羅王在撒母耳下的21章頭，他因為殺害基遍人而不為神所喜悅，帶來旱災。在說今天的經文，我會跟大家講大衛王都是一樣，他數點人民亦都是不被神所喜悅，亦都帶來瘟疫。而這個首尾結構的第二層呢，是講到勇士的名單。撒母耳下的21章尾就是講到殺死巨人勇士的名單，而在書23章的尾就是講到大衛身邊勇士的名單。而去到這個首尾結構最中心的部分，大衛就是將榮耀將重讚歸給神，是有兩首感恩的詩歌，在撒母耳下的22章和23章頭。所以我們見到這個首尾結構是講給我們聽什麼？就算你是王，就算你是有地位有身份，你一樣是會犯罪。大衛能夠成為以色列人的王，都是神幫助他，給他有勇士幫助他能夠坐在以色列人的王位上。但是最終我們見到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這個就是這個首尾結構給我們所見到。今日的大纲是很简单，一共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数点人民的王，当然是大卫，是吧？撒母耳下的24章1至到9节。第二点呢，是被定罪的王。大卫数点人民出问题了，犯了罪。撒母耳下的24章10至到14节。第三点呢，一个悔改的王。大卫知道他不应该数点人民，他认罪悔改。撒母耳下的24章15至到25节。我时时都说我讲这么多的系列都是想帮助大家一起来到读经，所以如果你每个礼拜听我五篇道的话，读相关的经文，两年半你可以读完整部圣经，而且对圣经是有很深入的认识。但是你要读埋圣经经文，聽完我今天這篇道，你就要讀撒母耳下的24章，但是不要忘記要讀歷代志上的21章，因為所講的事蹟是一樣的事蹟，而且是幫助撒母耳下24章補充了有很多細節，等陣我們是會見到。所以當我們讀撒母耳下記的時候，我們要記得讀歷代志上，而將來我們會講到列王紀的時候，當我們讀這個列王紀的時候，你亦都不要忘記都要讀歷代志。經文一開始在撒母耳下的24章就說什麼？耶和華又向以色列人發怒。發怒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來到燃燒。哇，很大件事，是吧？剛才的首尾結構我們都見過，以前發生過的了。在掃羅在位的時候，他殺基遍人以致帶來神的審判，這個是撒母耳下的21章，所以當時是有三年的饑荒。現在說神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燃燒，經文沒有說清楚究竟是什麼的問題， 究竟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呢？啊，神是会这么大的怒气。你说大卫就数点人民，啊，不为神所喜悦，但是人民做了什么啊？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很多人的犯罪不为神所喜悦，但是亦都有可能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跟随亚沙龙大卫的仔反叛大卫，这件事也不被神所喜悦。无论问题是哪里，在撒母耳下的24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哇，你说原来是神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民的，但是如果你读埋历代志上的21章一节，经文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哇，那你说圣经乜咁噶？究竟是神激动大卫去数点以色列人，一定是撒旦啊？是吗？为什么两部不同的书会讲两样不同的东西？你说其实两样都啱嘅，是神容许撒旦嚟到试探大卫，以致完成佢自己嘅旨意。嗱，呢啲事喺圣经入边屡见不鲜嘅，发生好多次嘅。喺圣经嘅历史当中，时时神都系允许撒旦嚟到试探佢嘅子民。喺旧约嘅历史入边，我哋可以见到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系神容许撒旦嚟到试探夏娃。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喂，撒旦怎能够入到伊甸园啊？神容许的咯，是吗？喂，还有第二件呢？喂，记不记得约伯的时候啊？撒旦同埋神话，喂，约伯为什么会这么虔诚啊？喂，你时时祝福他，他梗是虔诚啦。你试下拿走他身边的一切，你看看他不诅咒你啊，那这就怪了。神话好啊，你去试探他，是吗？神容许撒旦去试探约伯，约伯记的一至到二章。还有第三件事呢，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一节，撒旦居然在神的面前指控大祭司约书亚。还有第四件呢，就是今天的经文，神容许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你说喂，这些都是旧约咯，新约没有这支歌唱咯。不是的，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受洗之后是哪个带领他去到旷野被撒旦来到试探？是 圣灵， 是神差派 圣灵 带领耶稣基督去到旷野被撒旦来到试探。所以无论新约旧约都是一样。那你说撒旦怎可以试探到大卫？可能他直接将这个思想，数点人民的思想摆在大卫的脑入面，亦都有可能他就是用大卫身边的顾问或者谋士来到是献计给大卫，叫他走去数点人民。圣经讲得很清楚，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三节，神是不会试探人，但是神绝对是会容许撒旦来到试探我们，以致是能够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今天的大纲第一点就是数点人民的王。以色列人以前都有数点过人民的，如果你记得的话，我讲民数记就已经有两次了，民数记的一章和26章，是吗？咁点解今次数点人民又会带来神嘅审判？究竟有咩唔同啊？你话其实有三样嘢俾我哋见到今次数点人民真係有啲唔同。首先，神已经係预言以色列人嘅子民会点啊？好似天上嘅星一样咁多，创世纪嘅15章5节。喂，神已经预言你会有咁多嘅人民，你唔需要去数啦，系嘛？你去数都系笨噶，你愚蠢噶，你唔相信神同你讲嘅应许，系嘛？嗱，呢个就系第一点。但系有人话，喂，大卫可能唔知道神曾经系应许过佢嘅子民系会有咁多，唔系噃。所以我话你读圣经，你要读埋历代志上27章，27章23节点讲啊？ 大卫原来没有数到二十岁以内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他绝对是知道神已经是应许他，但是他仍然走去数，就是表示出什么？非常之的愚蠢，是吧？但是亦都俾我哋见到有一点，他不数二十岁以内的，为什么？打不打得仗啊？二十岁以内那些，喂，年轻人来的，是吧？二十岁以外那些才可以帮他打仗的嘛，你见到他的用心在哪里？还有第二点呢，亦都有学者注意到大卫是没有照到以色列人调查人口的律例典章来到举办这件事。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民数记的第三章都有讲到调查人口是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大卫就没有遵守到。起码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八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八节就讲，你调查人口的时候每数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给半舍克勒的银子作为殿税，亦即是说作为圣殿所需要的费用，这些费用是用在树圣殿所需的上高。而在树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十五至到十六节亦都告诉我们，这些的殿费是要来为以色列人来到赎罪。好啦，你数人民，但是你没有为他们来到赎罪，你是不是罪加一等先？所以这个亦都是另外一个原因，认为为什么今次数点人民是出现问题。还有第三个原因呢，我相信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大卫数点人民是出于他的骄傲。虽然在撒母耳下的二十四章二节、四节、九节和十节都说大卫数点百姓，但是他真正的用意是想数点军队兵马是有几多。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啊？昔日摩西在旷野数点人民是找什么人去数点啊？是找祭司的，是吧？找祭司数点原邦人民来到是交埋赎罪祭这个殿费，是吧？喂，那你见到就真是数点人民。但是大卫呢，他是找官兵，他是找他的元帅约押和他的手下走去数点人民。哇，你见到他的用意想做什么，是吧？还有呢，在撒母耳下的二十四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数点的是那些能够拿刀的勇士有多少人，那就更加清楚了，是吧？嗱，其实虽然约押是被差派去数点人民，连约押这个元帅他自己都不同意的，连他的手下都不同意。在撒母耳下的二十四章四节，约押问他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的主我的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这些事呢？约押说，喂，我无论我数几多少人，唉，愿神俾多你一百倍了，为什么你要为这些事来到喜悦？为什么你要为这些事来到骄傲呢？嗱，呢个就系《生命记》嘅十七章十六节所讲，王不可以为自己增添兵马，王系要信靠耶和华，唔系信靠你自己嘅兵力。嗱，约押知道咁样嘅调查对以色列人完全系冇好处，而且系会带来神对以色列人嘅不满。其实若果你注意历代志上嘅记载，远远是比撒母耳下的记载更加显出约押强烈的抗议。在树历代志上，约押是讲得很明白，他说为什么你要使到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这个是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第三节。所以大卫真正数点军队的原因是什么？我相信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儿子所罗门完全没有军事上的经验，大卫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很厉害的军事家，但是他知道所罗门完全是没有经验，所以他想确定他死了之后有足够的兵马来到是维护和平，是能够确保所罗门的江山。 第二个原因呢，有可能是跟起圣殿有关，因为你见到大卫已经是想帮所罗门组织政府，组织祭司利未人准备起圣殿。那你说，喂，起圣殿和你要军队来有什么拉楞啊，有什么关系啊？喂，你记不记得在算尼希米记第四至到十一章，当以色列人是被掳之后回归去以色列，他们重起圣殿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被他们的敌人来到攻击他们啊，是吗？所以当你是起圣殿的时候，你一定需要是有军队来到维护这件事。若果不是的话，你的敌人就会趁你起圣殿，趁你的男丁全部是有工作做的时候就来攻打你。但是无论个原因是什么，大卫数点人民都是不被神所喜悦。神是允许了约押用了九个月零二十日来到数点人民。你说，喂，神容许，那为什么又会被约押成功地九个月零二十日可以数点人民？有很多时候，若果神给你，你喜欢做什么，神说好我给你做什么，不是一件好事来的。是吗？很多时候神由得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其实是对我们最大的诅咒。这一个数点人民，经文说是由但去到别士巴，但在是以色列的北边，别士巴在以色列的南边，所以这个是全国性的人口调查。根据经文，有两个支派没有被调查，一个就是利未支派。为什么不被调查？因为利未支派是免兵役的，在民数记的一章四十九和二章三十三节。第二个支派没有被数点的，就是便雅悯支派，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第六节。为什么不数便雅悯支派啊？有可能因为会幕当时在便雅悯支派的欺骗，而约押知道数点人民不为神所喜悦，他不想这个使命走到入去圣地，就是会幕所在的地方，所以约押没有去数到便雅悯支派的人口。当然亦都有学者认为，他不去数便雅悯支派是因为扫罗可能当时有部分的余党仍然在便雅悯支派和大卫来到对敌。但是无论如何，这次的调查没有数到便雅悯支派。约押就回到去大卫那里，回到去耶路撒冷，向大卫回报人数的结果。所有身体健全能够揸刀的一共是有多少人？我们时时都说有些男人手无揸鸡之力，是吗？所以这里讲清楚，能够揸刀的是有多少人，就是说能够打仗的有多少人，完全见到大卫今次数点人民他的用心在哪里。在属于撒母以下的二十四章九节，说以色列的勇士是有八十万，犹大的勇士是有五十万。但是在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五节呢，说以色列的勇士是有一百一十万，犹大的勇士是有四十七万。哇，有人说大件事，圣经又有矛盾了，是吧？喂，有可能是文字抄错的，但是你想下会不会错到这么离谱才得的？四个数字完全不同的，是吧？嗱，若果真是这样的时候，就没什么可能是文字抄错的了。那你说为什么会不同啊？喂，根据人口调查的时候是根据不同的类别来到调查啊，根据年龄、宗族、部落、技能，好多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别来到是调查的嘛。可能就是两个作者，撒母耳下和历代志上的作者都是用不同的类别来到计算，所以计算到有不同的人口。但另外亦都有一个可能，就是根据历代志上的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为约押虽然开始了数点人民，但他还未完成就怎样，瘟疫就来临了，神的审判就来临，所以他是没有完成到他的数点。 所以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就一定有是估计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也都可能为什么两个作者所记录的人数是有不同。那无论如何，以色列人他们的男丁可能是有125万至到150万那么多。那总人口有多少啊？通常我们会乘四、一个男丁有一个太太两个仔女，好幸福的家庭，是吧？一家四口。所以你乘四呢是一个很好的数字。若果是这样的话，当时以色列人就应该有500至到600万。人口的密度呢大概是每平方里400至到500人。历代志上说这个是以色列全境的人数，但是在撒母耳记就没有这样讲到。我们讲完第一点，就是大卫是数点人民的王，但他亦都是被定罪的王。过了十个月，大卫良心发现，哇，个心智很重要，是出自他的心。神是点醒了他的。大卫知道自己愚蠢，为什么这么愚蠢啊？首先他知道这个是他自己傲慢骄傲的行为。约押都有跟他暗示的了，已经是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知道他骄傲就是怎样，没有信靠到耶和华，对耶和华不信任咯。第三点呢，喂，这个是不是一个受高者应该有的行为啊？他是被神安立的，是吧？为什么他的表现和俗世的君王一样？俗世的君王没有神来到是帮助，当然是靠自己的兵马啦，但是大卫不同。所以大卫开始认罪悔改，去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在圣经里面一共有6次讲到大卫认罪，3次在撒母耳下，2次在诗篇，1次在历代志上。大卫当他和拔士巴犯奸淫的时候，他说我犯了罪，但是居然现在数点人民，他说什么啊？我犯了大罪啊。好多人会认为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其实是很大罪，还大过他数点人民，是吧？愚蠢得多，严重得多，你犯奸淫，你犯谋杀。但是大卫不是这么说，他说他数点人民才是大罪。喂，你说为什么啊？喂，你看看他犯罪的代价是什么先？他和拔士巴犯奸淫的代价是什么啊？死了4个人，是吧？他4个仔死亡，就是4倍奉还，是他出自他自己的口的。死了哪几个人啊？他和拔士巴所生的 BB 仔，第一。第二个呢，是他的长子暗恋。第三呢，是他的三仔亚沙龙。第四呢，是他的4仔亚多尼亚。这个要将来才见到，他和所罗门争王位，结果就是被所罗门杀死。这个就是他和拔士巴犯奸淫的代价。他数点人民的代价呢，在3日之内死了7万个以色列人啊，阴公。7万个啊，所以真是他数点人民的罪是更加大。那你说为什么啊？喂，他和拔士巴犯的罪是肉体的罪，是一时间的冲动，是吧？所犯的罪。但是他数点人民呢，你可以讲得是属灵的罪，你可以讲得是他蓄意走去背叛神的罪，是有计划这样来到背叛神，所以这个罪是更加的大。大卫知道他自己的罪是出于他的骄傲，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最憎恶的罪。在箴言的第6章16至17节说，神憎恶的罪一共是有6样，连埋他的心所憎恶的一共是有7样，而骄傲高傲的眼就是第1样。 William Barclay 他曾经说，骄傲是所有罪恶所生长的土壤，他说亦都是其他罪恶的根源。人口调查是大卫蓄意背叛神，所以他是罪加一品。 神俾咗佢有九个月嘅时间嚟到悔改，但系大卫有冇悔改啊？佢冇悔改到，反而约押佢嘅元帅唔系一个虔诚嘅人。我哋知道约押甚至唔系一个好人，系嘛？佢都睇到数点人民嘅弊处，但系居然大卫就睇唔到。大卫应该系听约押同埋约押手下嘅劝告，但系佢一意孤行，一定是要去數典人民，他沒有聽到約押的勸告。聖經裡面很清楚告訴我們，有突發因為衝動而犯的罪，激情的罪，還有那些是故意蓄意謀反、蓄意叛逆神的罪，是有完全不同的懲罰。申命記的十九章和出埃及記的二十一章都講得很清楚。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会怎样？神是会宽恕我们，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吧？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都讲得很清楚，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身边，神是信实的。但我们所犯的罪都是有后果，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罪一定是要得到审判。神就叫大卫嚟到揀選佢鍾意有乜嘢嘅懲罰。嘩，神都真係好幽默喎，係咪？點解呀？因為大衛犯呢個罪係蓄意㗎嘛，係有計謀地犯罪㗎嘛。神話你既然揀選犯罪啦，好，我俾你揀選你嘅懲罰係乜嘢。喂，你諗下神係咪好幽默呀？所以佢就俾咗派咗加德先知去同大衛講，我俾你揀選你嘅懲罰係乜嘢。加德先知上一次出現的時候，在撒母耳上的二十二章第五節，當大衛剛剛在摩押地回來的時候，記不記得大衛送了他父母去到摩押，然後他回來，加德就跟他說，喂，你不要逗留在山寨了，你要回去猶大地。現在加德先知又來見他了，聖經叫加德先知做先見，先见就是先知，就是得到从神而来异象的人。加德来跟大卫讲出神给他三个选择，是吧？跟住加德先知就跟他讲，喂，我再回来的时候你要告诉我听你揀选哪个。所以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加德一共是去见了拜访了大卫两次。而在这两次之间，我相信大卫就开始寻求神的面，开始忏悔。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神将七年的饥荒减到去三年。有很多的人都挑战圣经，说喂，圣经又充满矛盾了。撒母耳下的二十四章十三节说神给大卫拣选要接受其中一样的，就是七年的饥荒。点解去到历代至上嘅二十一章十二节变成三年嘅饥荒啊？圣经有矛盾啦，佢哋话唔系啊！我相信原因就系加德两次嚟见大卫之间，大卫寻求神嘅面，佢悔改，所以神将七年嘅饥荒减到去三年，唔系圣经系有矛盾。其实喺圣经入边时时都话俾我哋听，神系有佢嘅怜悯。神时时都会缩短我们所受苦的日子，就是好像日后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启示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神是会缩短他子民受苦的日子，一样的原理。神给大卫三样拣选，一样是哪三样？刚才讲过了，三年的饥荒是吧？本来是七年的，减到三年。還有第二點呢，三個月在他敵人的手上，就是軍事上的失敗，或者呢三日的瘟疫。哇，這三樣東西都很難啃，是吧？喂，但是有人說，喂，是大衛數點人民，為什麼現在神要懲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啊？其实早在撒母耳下的二十四章一节已经讲了，耶和华的怒气又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是吗？其实是以色列人先犯罪激嬲了神，而家神就用大卫数点人民来到惩罚以色列人。嗱，大卫感受到呢一次选择嘅痛苦，因为呢三样嘢都一样咁难啃，我头先都讲过，一样咁严厉。但系佢绝对唔想佢嘅子民落喺树嘅敌人嘅手上，佢觉得呢样系最惨，所以佢同神话：唔好三个月喺我嘅敌人嘅手中，我嘅子民，除咗呢样，你话点就点啦。佢同神话，结果神点啊？喺树撒母耳下嘅24:15，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就系三日嘅瘟疫。所以我哋讲咗第一点，数点人民嘅王；第二点，被定罪嘅王；而家第三点咧，一个悔改嘅王。喺树撒母耳下嘅24:15，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嗱，瘟疫由第二日就开始，一共连续有三日。审判嘅天使走云传地嚟到系杀害以色列人，翻到去耶路撒冷终结咗佢嘅工作。嗱，呢一件事同埋约押数点人民系好相似嘅。约押数点人民都系走遍咗全地，然后点啊？翻到去耶路撒冷，撒母耳下嘅24:8。仲有咧，数点人民系从但去到别士巴，但经文亦都系话俾我哋听，呢、这个夺命嘅使者由但去到别士巴，击杀全部嘅以色列人，70,000人喺度三日入边全部死晒。你话系咪针对住大卫数点人民一模一样系嘛？嗱，呢一场嘅瘟疫，我相信系有针对性嘅瘟疫嚟。点解我咁讲啊？记唔记得另外一场嘅瘟疫啊？喺出埃及记嘅12，系嘛？击杀长子就系十灾当中嘅最后一灾，系有针对性噶，系长子先至死噶咋。仲是那些长子没有在门框度游上了羔羊的血，是吗？是有针对性的，是拣选性的。所以这里我相信都是一样。针对什么人啊？所有惹了耶和华怒气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被击杀。这一场瘟疫的执行者就是一个灭城的天使，这个是根据历代至上的21:15是和合本，但我相信这一位灭城的天使亦都同埋出埃及记12，我头先所讲灭命的天使，就是击杀长子的天使，都是同一位，亦都是同埋约书亚记5的元帅，同埋在旧约有很多经文讲到有耶和华的使者，都是同一位。这一位就是谁啊？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相信这个就是那位灭命的天使。神允许大卫见到这个审判的天使在摩利亚山那里，就是靠近耶布斯人阿努拿的打谷场。这个天使伸出手来到击杀耶路撒冷的居民。在历代志上增加了很多的细节，经文怎么说啊？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拔出刀来，身在耶路撒冷以上，生命记的21:16。我刚才说完全是针对大卫数点人民，是吗？首先是从但至到拔士巴，是吗？还有呢，是经过全国之后是回到去耶路撒冷。而家呢，这个灭命天使是拿着刀，大卫数什么人啊？是能够拿刀的人，完全今次是针对着大卫数点人民的罪。大卫和他的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在神的面前来到谦卑忏悔敬拜神。大卫向神来到祷告，他自己承认他自己的罪，他说我犯了罪，行了恶， 就是做了歪曲的事，没有照到神的旨意，是照自己的旨意。他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是有恩典。他跟神说什么？他说这些以色列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好像无罪的绵羊一样。他说是我的问题，他说你不如你的审判的手落在我的身上和我家人的身上，你不要是审判以色列人的子民。我相信亦都是因为这样感动了神，所以神是停止了这一场瘟疫。嗱，大卫他祷告的动机绝对是正确的，知道他自己犯了罪，是吧？但他讲出来的话不是事实来的。他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是无罪的绵羊。但是神说什么？是以色列人激怒了他，是吧？所以以色列人绝对是有犯罪，他们不是无罪的绵羊。刚才我都讲过，这个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反叛大卫，跟随亚沙龙，以致招来神的审判。神就是透过这一场的瘟疫一石二鸟，不单止惩罚了以色列人，亦都惩罚了大卫数点人民、数点士兵的骄傲。因为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所以最终这个数点人民是没有完成到。这个亦都是原因，所以我们刚才见到那些数点人民的数字，其实是有很多估计的成分在里面。耶和华就命令天使停止攻击以色列人，在哪里啊？在阿诺拿的打谷场。通常打谷场都在山仔的上高，为什么啊？因为山上高是很容易有些风啊。哇，为什么要有风啊？将啲谷物和糠是分开咯。所以在旧约打谷场通常都会认为是审判的象征来，就是将那些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分开。这个就是审判，是吧？所以打谷场在旧约通常都是有这样的象征。现在就在那里，神叫灭命的天使停止击杀以色列人，好像神在算暗示阿努拿的打谷场将来会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就是什么的地方啊？執行公义、執行审判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圣殿。根据历代志上的记载，瘟疫停止那一天，加德先知又一次走去找大卫，跟他说：喂，你要走上山去阿罗拿的打谷场，来到捉一座坛来到献祭给神。这个打谷场其实在摩利亚山，就是这座山就是很靠近耶路撒冷城墙最古老的部分，近住北边的部分，亦都是将来所罗门建造圣殿是同一个地方。大卫立刻就遵守加德先知给他的吩咐，他立刻就去找阿罗拿，他上山去找阿罗拿，因为他知道事不言迟，是吧？喂，再迟啲嘅话，呢、这个夺命嘅天使又再动杀机嘅时候点办啊？所以佢立刻就去揾阿罗拿。历代志上又一次填补咗撒母耳记缺乏嘅细节，话大卫去到嘅时候，阿罗拿同佢啲仔正喺树打谷打麦子啊。佢哋转身过嚟就见到天使。我相信呢个天使唔系夺命嘅天使。因为希伯来文天使和使者是同一个字，我相信这个是来到宣布大卫王来到他打谷场的一位使者。这个使者来到说大卫将会来临这个打谷场，阿罗拿四个仔就怎样匿埋晒啊，惊到。经文告诉我们听，阿罗拿是耶布斯人，记不记得耶布斯人曾经是占据耶路撒冷城，是吧？大卫是要攻打耶路撒冷城，先至在耶布斯人的手上抢回耶路撒冷。我相信之后很多耶布斯人都留下了，服从大卫成为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阿罗拿我相信就是一个例子。 拿阿罗拿苦仆在大卫的面前问大卫，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皇上？大卫就跟他说，我想买你的打谷场，我要捉一座的祭坛来献祭给神。可能大卫听见加德先知叫他走去献祭给神，是吧，捉一座坛，他可能认为，哇，这个是一个兆头，若果神真是悦纳了我的献祭，就代表什么？神平息了他的怒气，这一场的瘟疫就可以得到止息，是吧，所以大卫立心是要在那里来到献祭。阿罗那亦都是替大卫提供了所有献祭需要的东西，本来爱来耕田的牛变了什么？变了燔祭献给神。哇，那你说你烧了只牛给神，你需要木材，你需要柴，是吧，哪里来啊？打谷场，阿罗那甚至将打粮的器具，是木造的打粮的器具，同埋兔牛的鸭都攞晒嚟当柴烧，烧咗只牛俾神啊！嗱，呢度咧好有趣喎。撒母耳下嘅24:3，根据犹太人嘅传统系有另外一个嘅翻译。嗱，根据我哋和合本撒母耳下嘅24:23点讲啊？阿罗拿话：王啊，这一切我阿罗拿都奉给你。但是 King James Version 是怎样讲的？是另外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在撒母耳下的24:23说，王阿罗拿献了这一切给王。有没有见到啊？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原来阿罗拿是耶布斯人的王，是耶布斯人最后的一位王。嗱，阿罗拿不单止将这些祭物是献晒给大卫，他还帮大卫来祷告，祈求神是会悦纳大卫的献祭，也就是说祈求神终止这一场的瘟疫。大卫不肯用阿罗拿给他免费的礼物来献给神。为什么？因为献祭是一种的牺牲来的。大卫叫耶和华做我的神，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要愿意为他来到牺牲。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献给神的是什么？是多余下来的，是吧，是剩下来的。喂，今年是多了那么多钱，我献给神了。对我们有没有痛痒啊？一点都没有痛痒啊，是吧，无关痛痒啊。不是啊，原来我们献给神是要肉赤的，是要肉痛的，是要牺牲的。这个就是大卫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就献给神就是无关痛痒的事，大卫都不肯做啊。所以大卫花了50舍克勒的银子来到买了打谷场、牛和那些是木制的用具，是吧，这个他用50舍克勒的银子是买了。撒母耳下的24:24，这个数目和历代志上21:25的差距很大，很多人又说圣经是有矛盾。你想想矛盾会不会这么离谱，一面说是54克勒的银子，一面说是600舍克勒的金子，是吧，不会差别这么大的嘛。其实在历代志下的21:25，大卫是买了整个摩利亚山的山头，是向这个阿罗拿来到买。历代志上又补充了在撒母耳下不足的经文，经文说当时会幕和祭坛都在雪基片的高处，而大卫不够胆去那里，大卫怕耶和华使者的刀，所以他很怕瘟疫。当时会幕在基片，大卫不够胆去那里来到是敬拜神，来到是献祭，所以大卫在耶路撒冷新祭坛上奉献了燔祭和平安祭。经文说神就从天降下火，将这一切的燔祭和平安祭都烧晒，代表什么？神接受了这些的献祭，他平息了他的怒气。在《历代志上》的21:27，为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 嗱，有人就會問啦，哇，頭先唔係話呢個絕命使者已經停止擊殺以色列人啦咩？而家又話佢收刀入鞘，啊，係咪有矛盾啊？唔係噃，頭先喺撒母耳下24:16係話神暫時命令絕命嘅天使係停手啫。而家喺歷代至上嘅21:27先至話神係終止咗呢一場嘅瘟疫，所以完全係冇矛盾嘅地方。嗱，因為神喺耶布斯人阿挪拿嘅打谷場接受咗呢啲嘅獻祭，所以大衛就知道呢個應該就係將來聖殿所在嘅地方，喺歷代至上嘅22:1。大衛買落嚟嘅唔係一個普遍嘅普通嘅山地，而係將來係所羅門建造聖殿嘅地方。嗱，瘟疫停止咗，於是大衛就將嗰個地方先獻咗俾耶和華，喺嗰個地方嚟到獻祭，嚟到係敬拜神。雖然祭壇同埋會幕喺基遍，但係而家咧，大衛潔淨咗呢一塊嘅地，就是將來聖殿所在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來到敬拜神。在書歷代至上的22，同樣的經文一共出現9次，大衛宣布這是耶和華的殿宇，所以由那個時候開始，他為所羅門準備一切來到建造聖殿。在《撒母耳記》開始的時候，在《撒母耳記》上的1:9說會幕在示羅，所以聖殿所在的地方就在示羅，這個是《撒母耳記》開始。但是《撒母耳記》的結束呢，在《撒母耳下》的24，經文告訴我們耶路撒冷將會成為永遠神的聖殿。在結束的時候，有人可能會問大衛的生平所犯最大的兩個罪是什麼？有人會說其中一樣就是跟拔士巴犯奸淫。另外呢，大衛數點人民，這兩個都是對的，但是神就用了這兩件事來到為自己建造了一座聖殿。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吧？神用我們的罪怎樣啊，來到成就他的旨意，神用大衛的罪來到成就自己的旨意，起了聖殿。大衛曾經跟拔士巴犯奸淫，但是最後導致大衛娶了拔士巴，還怎樣啊，還生了所羅門，是吧？神又揀選所羅門成為大衛的承繼人，又允許所羅門為自己來到起聖殿。大衛另外一個罪呢，他是數點人民，但是經過這件事，大衛就買了阿挪拿的打谷場，是吧？這個就是將來聖殿的所在，而所羅門就在那裡為神起了聖殿，獻了給神。所以我們見到神真的用我們的罪來到成就祂的旨意。而這件事最好的例子是什麼？耶穌基督啊，將一個義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無論你怎麼看都是一項很大的罪，是吧？但是神就是用這一個罪成就了祂自己的旨意，耶穌基督就成為了萬人的祝福，成為了我們所有信徒能夠是歸向祂，能夠信靠祂、接受祂的源頭，就是因為這一個罪。神是會使我們的罪成為別人的祝福，神是會是使我們的罪成就祂自己的旨意。那你說好囉，我犯多些罪囉，是吧？喂，這個就是羅馬書6:1告訴我們聽的嘛。喂，不是說這樣就成為我們犯罪的藉口，是吧？喂，我們犯罪都會付出我們很沉重的代價。你看看大衛，雖然這兩件事神是成就了他自己的旨意，但是大衛付出什麼的代價？跟拔士巴的奸淫死了4個兒子，是吧？他數點人民的罪呢，代價是死了70,000人。你不要以為大衛不痛心，大衛說情願我承擔這一切，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所以我們都要小心， 但是当我们真的犯了罪的时候，若果我们继续寻求神的面，我们继续依靠祂，神是会将我们的罪化为祂的恩典。这个就是罗马书的5:20所说，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多了。不是说我们犯多些罪去使到神的恩典多些，而是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继续依靠神，神是有祂的怜悯，神是会帮助我们。讲到怜悯，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大卫献祭给神，最后是吗，就是回应神的怜悯，感谢神的怜悯。其实我们献祭给神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回应神的怜悯。这个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见到，保罗用了11的经文讲出神的怜悯在罗马书，然后去到12:1，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经过了11讲出神的怜悯，最后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学习，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仍然依靠他，信赖他，以致神是会是彰显他的怜悯，以致是将我们的罪甚至是化为恩典，是来到是荣耀他自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24章，给我们见到从大卫的罪里面啊、居然你是用他的罪来到是成就你的旨意。他犯了两项很大的罪，是犯奸淫，他犯是数点人民，但是你就是用这些来到是成就了你的旨意，建造了、你所要建的圣殿。这个就是好像罗马书的5:20所讲，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多了。不是说我们犯多些罪来到是更加得到你多些的怜悯，而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学习大卫，依靠你的怜悯，依靠你的恩惠，以致我们是能够是被你所用，在我们的身上继续这样是能够是成就你的旨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跟大家又要讲讲，我是讲完了大卫传，以罗马书我刚才来到结束，很有趣。我出年的年头1至3月我是会讲罗马书，然后呢是会开始列王记，由3月到10月是会讲列王记，然后去到10月至12月我看有多少时间就会开始讲哥林多系列，是哥林多前后书。但是我出年是会跟阿洛牧师是平分讲台，所以我不会讲得那么多，但是呢洛牧师会跟我们讲是约翰福音，所以出年呢你们真的很蒙福，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来到听。出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点解呀？我哋出年系会讲神嘅国，系嘛？嗱，洛牧师系会讲约翰福音，系咪？点样能够进入神嘅国啊？要重生，系嘛？呢个喺约翰福音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信息。而我系会讲系列王纪，呢个系以色列人嘅国，但系唔好唔记得，将来去到千禧年国呢一个应许系会实现。是吧，不单止讲现在地上的国，我们也都会讲将来千禧年国，然后进入天国。这个就是我们出年会讲的主题，所以先跟大家有一些预告。